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恰似双眸绿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古诗当中有很多描写春天的诗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由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为我们诵读的唐代诗人孟郊的《春日有感》。 雨滴草芽出，一日长一日。风吹柳线垂，一枝连一枝。独有愁人言，今春汝等闲。且持酒满杯，狂歌狂笑。 以上内容由诵读小站和北京陈铎艺术创作室共同推出。诵读小站的春日读诗诵读征集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也想参与，就请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当中搜索诵读小站四个字就能找到我们，期待你的诵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热线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17:02，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呢，环路的压力上升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呢，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的全线，还有东五环化工桥到大庄桥的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南部地区呢，南三环的木樨园桥到分钟寺桥西向东，西部地区的西二环全线、西三环的南段、西四环的南段，还有南北双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北部城区呢，北二环东段西向东，西段的东向西，北五环的东段双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型比较缓慢的路段。接下来呢，咱们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有肉吃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位下班路上快乐，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下班的路上大家好，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今天的节目真的太幸福了。 是的，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瓷砖。 不是买房吗？ 不不不，其实 房已经买好了， 真的 是吧？ 就是一定要看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哎呀， 当然不是因为嘉宾的问题啊，不是因为嘉宾的问题。 当然嘉宾也很帅、啊。 是是是，我们收视率高、主要是今天嘉宾带来的这个物件。 哎，花岗岩的花纹哈。 哎，真的太像岩石了。 哎呀， 如果要是乍一看的话，就这个 logo， 或者说这个像不像黑胶唱片？ 哎呦，还真是 有这种感觉吧？ 真是真是。 所以也提醒大家，今天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您可以大饱眼福了。 对，两种方式啊，一种下载我们的在手机里边下载北京时间 APP， 里面有视频直播的页面，现在正在直播的就是咱们节目。还有呢，在您家的电脑或者单位的电脑里边，输入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也可以看得到。哎，看到了吗？啊， 其实真是应该可以考考看视频直播的朋友。 好、哦。 就是让大家看这个又像黑胶唱片又像花岗岩又像瓷砖的这个到底是个什么，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在分辨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您能猜出来吗？哎呦，哎，不卖关子了啊，今天咱们开门见山的说，今天我们聊的就是火腿。 是的， 哎呀， 五星级。 哎呀，我真的今天聊的这火腿啊，我一开始看到咱们的这个今天的话题的时候，我的天，一聊火腿就从这么顶级的开始聊啊，伊比利亚火腿，我的天，你搜啊，就大家说到火腿啊，都会有点名字脱口而出，什么咱们比如说中国的宣威、 双汇 啊，对，肠不算啊， 哦，这 咱们说能切片的 啊，什么这个金华 啊，对对对， 等等等等， 对对对， 包括国外的，像什么意大利、澳大利亚呀、美国呀，哪儿啊，都法国呀都有， 对， 包括像西班牙啊，大家也都清楚。但是，一说到伊比利亚火腿，那是火腿界的老大了。 老死， 哎，那是属于顶尖的一个级别了， 是是是 是， 所以今天我们一下就从这个顶尖，就最顶尖的火腿开始聊。 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对，我们先请出的是京城的名厨啊，也是我的师傅刘鑫老师。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哎 哎，这样，另外一位介绍之前，我真的想问一下，庞的问题啊。哎，他上次做节目他就说你是他的师，我就没好意思细问。哎，真的吗？ 真的呀。 真的， 这当时就叫师傅了。 真的。 当时他去后厨做了什么你给他指点的？ 这一说是四年前。 哎， 对吧？你看我这记忆力还可以。 是 四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了一道菜。 对， 这道菜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蛋包饭。 什么蛋包饭？气死我了！ 这还用你教？ 煎蛋卷儿，蛋卷 儿，对，煎鸡蛋卷儿 啊、嗯，对对。 所以他做的特别好。 嗯， 当时我那个说了一堆激励和鼓励的话。 对， 昧着良，没着那个特别赞许。我觉得这个小胖同志 有潜力， 有潜力。 嗯， 可以在家成为家庭主厨。 哎， 在餐厅里没准练练，也可以作为大厨。 是是是是是， 我有天赋。 真的吗？ 对，真的。首先做饭我喜欢啊，其次呢，刘老师说我有天赋，就是人家都按部就班的做的时候，我就开始花里胡哨了， 嚯、哦！ 最后就说，哎，你出去吧，特别客气，出去啊，还用了俩字儿，特别客气。但是我为什么决定拜他当师傅啊？我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学厨之前，先在那边品尝了一下刘老师做的饭。 哦， 他给我们做了，那时候我记忆特别深刻，鳕鱼，就到目前为止我吃这么多家啊，做鳕鱼做的最好的就是刘老师那一道。 哦， 哇哟，真的又就是鲜滑无比，特别的又很浓郁，哇，就真的我当时就跪了，就说我的天，太厉害太厉害了。尤其我又说又听说啊，能跟他一块儿就是做饭去后厨学，我就更加的觉得荣幸了。最关键那一天好像咱还切了几片火腿吃。 对对对， 对吧？ 那天咱们当时是切火腿， 正好赶上好像是刚来的一只火腿还是怎么的， 对对， 反正 一整条火腿嘛。 对， 当时我们给刚刚给火腿开开。 哎，对对对。 哦， 哎，所以就是真的是记忆犹新。虽然是四年过去了，但是还是像昨天的事儿一样。 真好，真好。 哎、 好，那认了啊，认了，认了。来， 另外一位这样，先你介绍吧。 对， 对，这个这位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比较出名的、非常出名的片火腿的大师。 嗯， 我管他叫火腿大师， 哦、 楼文波，楼老师、 哎，欢迎楼老师。 主持人好，谢谢啊。 哎，您好，您好，您好。 嗯，先是你师傅就跟我说，说人家大师切火腿切的。比我切的好，就比你师傅切的好。 哦呦哦呦， 因为我说当然，我说人家机器切的，人是可以调的。他说错， 哦， 手切， 哦， 就能切的这么好。 我四年前师傅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他师傅帮切片火腿，我切火腿不行。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术业有专攻啊。 是是。 这个在厨师行业里，其实每个部门都分担着不同的这个职责。 嗯， 就是不管我是做热菜、做凉菜、 嗯、 做甜食、做面包。谁也不能说谁全能， 是的， 真正的全能厨师并不多。 嗯 啊，今天我们请来这个楼老师，就是片火腿的达人。 哎呦，就是冲着我们这腿来的， 对， 是不 是腿来的？ 嗯， 那我想再学习一下，为什么片火腿就这么难呢？ 你说说吧。 火腿吧，这个呢是，它呢不是得，主要是靠刀工，对，你要刀工。比如说一定要到位，就是说切的才越薄越好吃。 嗯， 你要说切厚了呢，就口感就不好吃了。 对，切厚了那是肘子。 对。 您喜欢厚切还是喜欢薄切？ 对， 反正有就行。 他们有一说法，说是切火腿怎么算是最好的哈、啊？ 嗯， 切出来就像 A4 纸那么薄。 对， 就是那算是好的顶级的，就不咋地的吧。就比如说三张纸那么厚，就属于是还行吧，但也能吃。如果要超过三张纸那么厚，基本上就是有点暴殄天物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要是切成这么厚，好像就差点意思了。 对，我觉得大家一般了解那个吃火腿的那个方式， 嗯， 就是片薄了，然后直接这么吃了。 哎， 尤其是这个西班牙火腿，直接生吃，就或者说叫。怎么说呢，直接入口， 嗯， 不能说是要生吃啊，叫入口，直接入口是非常滑嫩的。 嗯， 但是滑嫩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这刀工。 嗯， 对 吧？ 对对对对， 你说真是要是厚了，特别厚了，那切出来这个感觉，然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它会哏，对吧？ 对对对。其实在西班牙有一句这么说，就是说你的火腿切得好不好，他就是说50克的火腿能卖出100克的价钱，客人还满意，那就说明你的刀工已经到位了，就是这个意思。 厉害厉害， 对， 厉害。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100克的火腿，客人比如说吃了还不满意，那你就是说切得厚了，就算是他，所以说是50克能卖出100克的价钱，等于说他这个盘数是一样，比如说一盘就50克，或者你一盘100克， 嗯， 你卖200克客人还不满意，那没必要，对，浪费了食材，客人还不满意。 嗯， 所以这是就是刀工一定要切得薄，入口即化啊，这样子， 嗯， 才会客人就对待这个火腿你的切得薄，越薄越好。 嗯， 哎，真是像刘鑫刚才说，术业有专攻，真的是这样的。 是是是。 就我相信啊，罗老师就是在练这个的时候， 嗯， 可能也会经历很多，就比如说从不行到哎有点体会了，一直到行，哎，这个过程大概得多长时间？ 这个过程呢，应该呢就说正常来说也得要一到两年吧。 哦， 其实我们切火腿最多的就受伤害，就手经常被刀割到，就是说你不熟练的话，你经常刀会滑，对吧？切的厚啊薄啊，火腿呢有硬的，有软的一面，所以说它你的用刀一定要均匀， 嗯， 才会切的薄， 嗯。 要不然一边厚一边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下刀这一块啊，刀工一定要掌握的好。 嗯，一边厚一边薄，那就是惯成了。 对，因为我们今天没办法把所有刀具 对对 火腿都带过来，让他现场表演一下。但是我们回头在那个公众号上发一些小视频， 好， 那个楼老师以前片火腿的那些过程，我们可以看一看。 好， 真的是一个挺强的一件事儿， 是吧？ 对对， 真的就有些事情。如果要是达到了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一部作品了， 应该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应该是吧？ 好，其实今天呢，周末嘛，嗯，我们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 哎， 我们也有今天的一个主题嘛， 嗯， 对吧？ 嗯， 聊的是蛋包饭，是吧？ 哎呀，这个主题特别好，我还以为是拜师学艺呢。 没有没有没有， 哎，今天咱们还是聊咱们的火腿， 是的， 聊一聊火腿。这个，而且今天我们要从刚刚说了，从最顶级的开始聊。 嗯， 咱们要先说说为什么它是最顶级的，咱肯定得先从原食材说。 对， 为什么伊比利亚的火腿它就是最顶级的？刘星， 其实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先分清楚啊。 嗯， 这个火腿，刚才你其实也介绍了几个， 有几样 介绍了，说了说就是火腿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些产地都在哪儿。 好， 然后大家再通过产地来识别产品。 好， 这样我觉得我们就能把最高级的地方说出来了。 好， 就是大家一般常见的应该是在意大利的火腿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非常喜欢吃的，在餐厅里有蜜瓜火腿。 嗯，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菜肴。 嗯， 对吧，拿那个火腿卷上蜜瓜。这个火腿呢，产地在意大利有不同的地区。我们最熟知的呢，应该是帕尔马。 帕尔马， 对，所以这个火腿就叫帕尔马火腿。但其实呢，如果大家去过意大利，在不管是在北部、在中部、在南部，都可以吃到不同大区的火腿。 哦， 也就是说，意大利是一个盛产火腿的国家，对吧？ 嗯， 可以这么说吧。 嗯， 但是呢，大家了解了意大利火腿之后，其实并不了解它的猪种，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猪做的，对吧？ 嗯，对对，工艺还有工艺 是吧？ 对对，还有它的工艺是什么？ 嗯， 所以大家觉得，哎，这火腿配什么蜜瓜好吃？为什么？因为它有点咸，也得是片的特别薄才好吃。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很简单的记录，它就是白猪的腿，比如说这个猪是白猪， 嗯， 并不是黑猪， 嗯， 所以这个腿呢就是比较中下级的火腿，并不是高级的火腿，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 再有一个呢，这个火腿还是要分年份的，就是说它的年头越长， 嗯， 这个火腿越贵。 是因为它腌制的时间是吗？ 哎，对，是它腌制的时间， 哦，不是说养殖的时间。 腌制完了之后的风干时间， 对对对，风干时间， 并不是说它腌多久，是它腌完了之后，它有一个清洗， 嗯， 清洗完了以后，它有一个风干，这个风干的时间多久，是导致这个火腿高不高贵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等同于咱们理解的，类似于腊肉。 哎， 类似这个意思， 差不多。 嗯， 还是跟腊肉还是有点区别， 有点区别 ，区别不是很大的区别。 嗯，就跟今天啊，在直播间里面，大家看视频直播能看见，这个在它的上北下南左西右啊右下角， 嗯， 有一个写着48啊。这就是48个月的猪， 对对对， 就是它的腌制时间达到了48。 你出师了， 开玩笑，英文还是会一点的，师傅啊，就是这个应该就算是很不错的火腿， 对对对， 对不对？一般好像腌制时间也差不多就是48个月左右吧。 没有，它的腌制，对西班牙的那个火腿啊，它的腌制时间没有48个月， 嗯， 它的腌制时间呢，基本上大概在10到20天之间。 对， 哦，腌制 是 腌制 风干的时间， 风干的时间， 对对，它风干是48月，它的腌制呢，是有规律的，比如说。它的生猪腿出来，比如说是20公斤的腿， 嗯， 它放在低温低盐的这个冷冻房里面，就是一层盐一层火腿，它是按1公斤一天的时间来算。那么你20公斤的火腿放在那个腌制的时候，20天，你15公斤的火腿15天，它就出来清洗完了就挂在那里风干， 嗯， 这就是它的风干时间48个月，就是说清洗完出来以后。挂在那里挂48个月， 嗯， 它48个月呢，它会在不同的温度里面挂，或者是比如说是常温的，或者是低温的，这样轮流着这样子去挂， 嗯， 啊，所以经常会翻动， 嗯， 非常专业啊， 是 这个为什么？因为骗不了我，为什么？因为我去过火腿工厂，对，这个不能骗人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肯定是你参观过这个火腿工厂，然后去看了整个的这个流程 ， 我们是从头到尾看。 嗯， 就是包从腌制开始看，要有多大的湿度， 嗯， 然后它清洗之后，我刚才说15天到20天嘛， 嗯， 也根据这个腿多大，刚才说的特别清楚，就是它重量不一样， 嗯， 所以它腌制的时间就不一样， 嗯， 腿大的就腌的时间长一点， 对， 腿小的就腌制短点， 对对， 然后清洗了之后去风干，在不同的温度，它指的什么呀？它还有这个湿度的问题， 哦， 也不一样，就是这样呢，它保证它。 最后没有特别多的那些毛，它就会长一些绿毛，它还会清洗擦油，这是一个整个的过程。所以说刚才说的这个帕尔马火腿啊，这个还有包括我们一会儿要说这个西班牙火腿，它都是有一些区别的。 明白， 哎，是这样的。 好，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其实就是火腿。 对， 但是不光呢，可能要聊到，比如说您怎么样挑选火腿， 嗯， 包括您拿这个火腿，当然生吃是没有问题了，您还可以做一些什么非常美味的餐食。其实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 怎么了 开了吗？ 没不让 吃，都可以发信息上来、 啊、 跟我们一块互动、 嗯。 包括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哇、哦，看视频。看视频长得像花岗岩一样的这个火腿， 嗯， 很多听众朋友就疯了。你比如说像曹富伦就说了，赶紧告诉我，我开车呢，怎么看这个 APP？、嗯、这样您没关系，嗯，不用着急，我们的编辑可以给您发私信，告诉您收看的方式。 嗯嗯，有些朋友也把他们家的火腿 嗯 发上来了，让两位大厨看看，说这个怎么吃呢？也是人家从西班牙背回来的 哦。 啊、一会儿我们再看到广告时段的时候，一会儿再告诉您。 好， 刚刚说了说这个它的风干时间，包括它的腌制时间，这还没算猪成长的时间呢。所以呢，这一个火腿出来差不多得6年的时间， 对 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这也是决定了它为什么品质会这么高，是吧？为什么品质会这么高？而且呢，现在好像这个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卖的还挺贵的。 嗯， 好像因为有一段时间听说啊，有一段时间那边人好像不怎么爱吃火腿了。 嗯， 后来呢，又包括别的国家呢，可能他就，哦，包括别的国家呢，他又，觉得生吃火腿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火腿好像进入到一个低潮期。 嗯， 但是到了09年之后，慢慢的，咱们中国人好像越来越喜欢吃火腿了，那火腿就开始哇。价格啪啪啪啪涨上来了。 对， 现在好像一般好一点的火腿到中国可能得上10000块钱一， 啊，这么贵 一只了。对对对， 天哪！ 而且可能你有价钱，你还不一定能找着最好的， 嗯， 是吧？ 嗯， 对，现在3万的火腿在中国来说是非常普遍， 哦，很常见了。 对，不过你像这个3万的火腿也很少买得到， 哎， 因为它有级别，因为它这个火腿这么好的话。它必须是全程是从小猪全上果的， 嗯， 或者说风干时间48个月，甚至有的是60个月， 嗯， 所以这些火腿呢，在西班牙本地也越来越少了， 哦， 所以说这个生产旺的火腿，在国内也特别吃香。 是不是在这个西班牙当地，它就会有分级啊？ 有， 它也分 火腿有4个等级， 哦， 它呢有黑标、红标、绿标跟白标。 黑红绿白， 对，在西班牙在这区分呢，是黑标呢是就是全程吃相果的， 它 的从小猪开始到猪的宰杀，全程吃相果， 是橡木果， 橡木果， 橡木果， 它自然放养的这种， 哦，全程散养， 就是其他的都不能吃，是这意思吗？ 他就是说其他的，比如说他不投食，就是说让猪在山上自己 找着什么 找什么吃什么， 哦， 对，就野生那种， 就类似于咱们所谓说的走地鸡，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这个 听音乐长大的 啊， 哦， 好好好， 那个红标呢， 嗯， 它是属于是，比如说是属于一半橡果，比如说有橡果的时候吃橡果， 嗯， 没橡果的时候它会喂一些食， 嗯， 这样子。那么绿标呢，就是基本上属于是一种饲养的状态， 嗯， 白标呢是一种。猪的猪种更不一样，它是一种白猪的猪种，就是说吃的就是家养那种圈养的那种， 就是饲料， 饲料的。 嗯， 哦，这四种都不一样，黑的是最好的， 黑的是最好。 哦， 嗯， 所以它吃起来会有那个榛果的味道， 对， 就是说明它是吃这个长大的。 对对对对。 哎，那今天这48的这个，这是属于哪个级别的？ 这个就是全橡果的， 哦，全橡果的， 对，48个月，它这个切片也是手工的切片， 哎，哦，这也是手工的， 对， 那差不多这么一张黑胶的这么一个得多少钱？ 嗯，在市场卖大概300多， 哇，哦，就这么一盘儿， 嗯嗯， 这一盘有半斤没有吧？ 嗯， 没有， 80克。嗯，1-2个 怎么放下了？哦，那我拿着。所以这个， 刚刚也说了好多火腿的分级， 嗯， 为什么这个是能够适合生吃的， 嗯， 或者说推荐您生吃，就是空嘴吃，只吃这个不配别的，也说明了它的好， 嗯， 就在这儿了。 对， 是不是？ 对， 来，咱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挑火腿，因为有的朋友也在问了，说怎么挑火腿啊？还有就是咱们国外的火腿和咱们中国的金华火腿一样吗？ 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跟我们的金华火腿，其实刚才说的这个腌制和这个风干的状态是一样的。 嗯， 因为我不但参观过西班牙的火腿工厂，我还去贵州看了一下咱们的火腿的一个制作工艺， 嗯， 制作工艺的方式，就是从那个卫生到最后到出品，我们都是和西班牙有差距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火腿首先的年份就不够，我们的火腿也不是黑猪的火腿，我们更多的是白猪腿。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人在养黑猪腿，再有一个吃的东西不一样，他吃的并不是像我，对吧？ 嗯， 再有呢，就是说西班牙火腿呢能够生吃，是因为它的年份够了，它风干的这个时间够了， 哦， 所以它才能够达到生吃标准。 嗯， 但如果说只是一年和一年半的火腿呢，就金华火腿一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吧， 嗯， 没有更长时间的。当然现在金华火腿的研制时间更久的， 嗯， 然后能够生吃的，但总体来说从口感上讲，西班牙火腿更适合于生吃，而金华火腿建议您炖汤。 对， 嗯， 做什么火炙秘方啊什么的，不都是用金华火腿做的吗？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嗯，好啊，这个你看，好多朋友都拿着这个西班牙火腿跟咱们的火腿比啊。刚刚也说了大致的区别。回到今天咱说的这伊比利亚火腿，刚刚说了，从这个猪最开始它的养殖方式就不太一样，所以出来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好吧？那接下来呢，我看到就这个上面还写了。西班牙哈姆，对吧？这说明说的是西班牙的什么后腿？为什么火腿是一定要吃后腿吗？还是前腿呢？好像跟后腿比就没有后腿好呢？ 对对对， 哎，罗老师给讲讲吧。 这个呢，这个火腿呢，它呢，猪呢，前腿也能做火腿，后腿也做火腿。在西班牙那里呢，前腿我们多吃过。后腿呢，就是说它的那个脂肪， 嗯， 就是说那个油脂含量比较高一点， 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子那块， 对， 肥呀， 对， 有， 对，它所以说，特别是它这个吃橡果的这个油脂， 嗯， 它的油脂的含量呢是含有叫不饱和的脂肪酸， 嗯， 就是说在西班牙来说，这种火腿吃橡果的火腿，在西班牙俗称叫会跑的橄榄油， 哦， 它的油脂含量就是橄榄油，这种油脂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达58%以上， 哇，哦！ 所以说，对这个火腿呢，油脂越丰富的，火腿呢，你吃了以后呢，它呢也不会增肥， 嗯， 对肥胖症、高血压、高血脂没有害处的，只管吃， 哦， 没问题。它呢含有多种的氨基酸， 嗯， 所以说这个油脂越多呢，就是吃的越香。 好， 你是骗火腿的吗？我们觉得你像营养专家呀。 不是，他想卖火腿， 多少也要懂一点，对吧？ 来吧，咱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接着聊火腿啊。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天天到，去儿子，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让孩子自信标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17: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周末快乐。 哎，周末快乐，周末快乐。 哎，接下来麻烦您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呗。 好的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吧。北京双休日呢，这个暖气团不断的向北向东推进，所以说呢，气温又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预计啊，这个北京呢，这个双休日大部分时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的话呢，这个上升速度比较快，预计啊，双休日的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9到11度之间。天气呢还是不错的，不过呢，从明天夜间开始，能见度呢又会进一步转差。不过呢，这样转差时间比较短，所以说呢，城区的能见度基本上在5到6公里，东部、南部地区是2到3公里。这样的能见度不会对交通运输带来明显影响。那么华北地区呢，尤其是河北这个中南部，从今天后半夜开始能见度就开始转差了。那么差的程度呢要比北京稍微坏一点，但是话呢不会小于1公里。所以说整体来讲华北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么作为全国城市整体预报来看呢，应该说天气都比较平静，除了西南地区有雨雪外呢，这个其他大部分地方基本上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这只是风雨前的宁静，下周啊，从周一之后开始天气就是跌宕起伏了。本周末呢开始在中东部进入新一轮的升温浪潮，下周初随着冷空气的这个东移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举击垮了一场偏暖的气温，同时呢还会带来各种副产品，比如说北方的沙尘呐、雨雪啊，南方的雷暴、强对流、强降雨啊。总之呢，周末是一个积蓄能量的时期，下周呢，冷暖空气会在中东部地区交汇。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是下周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另外的话呢，就说再讲一下降水。降水呢就基本上现在就集中在东北部分地区和西南一带。东北呢基本上都是阵雨天气，不会很连续。西南地区呢降水略微强一点。拉萨呢它是雨夹雪，成都和重庆啊是小到中雨。但是有一点，如果说去贵阳的话要特别防范雷阵雨天气。总体来讲天气还是不错的，大部分地方适合春游踏青。主持人。 嗯，好嘞，谢谢刘老师特别详细的介绍，感谢您。那咱们下周再连线了好吗？ 好的 好的好的，祝您周末快乐啊。 谢谢，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目前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北向南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望京西以及来广营桥到京城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太阳宫到五元桥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的路段车都是比较多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今儿我们聊火腿，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两位对火腿相当之了解，一位是我师傅刘鑫老师。好，一位呢是刘鑫的师傅娄文波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好。 对，在火腿方面绝对是您， 没错， 对不对？对不对啊？今天呢咱们聊的还是最顶级的火水，火腿啊，一批鸭火腿。我是饿了。 你是吃了一片是吗？ 没吃，没打开，一直想吃来着，还得剥东西。嗯，要不你们先说着，我出去尝尝去。 你别横着啊。 你别说，还挺有味儿的。 没有，入口即化了、啊、 哎呀还真是，好多朋友都在问火腿怎么吃啊，火腿怎么选呀、啊、看来大家都还很喜欢。 是 挺喜欢，而且确实现在只要咱们出去吃西餐， 嗯， 就甭管什么法餐、意大利餐啊、西班牙餐啊、嗯、那就不用说了，基本上都有火腿，有的甚至就沙拉里边就开始有了、嗯、前菜里边都会有， 包括有的时候吃早餐， 哎呦， 最简单的也可以有吧，当然这就高级了， 高级， 这就高级 了，高级 了，对吧？ 高级了。 您比如说吃那个麻辣香锅， 哦， 对吧？ 您还是在肠的那个系列。 看来您出去住的，您这住的都是四星级、五星级以上酒店， 都是 太厉害了。 今天呢，咱们把这个火腿啊聊一聊。另外呢，咱也说说，比如说火腿都能就着什么吃啊？ 对 啊，做什么配料，做什么菜出来？ 或者说怎么吃才能把它最好的那个味道给带出来？ 嗯， 别浪费。 首先，咱们让那个娄老师给说说这温度的问题。 好， 你说完温度，然后我说菜，好不好？ 这还得有温度啊。 对，其实这个火腿吧，就说它平时就说拿保存来说 啊， 就我们就简单的这种真空包装的保存呢，就是说在冷藏保鲜就可以，它的温度在5度左右就可以。比如说5度左右拿出来吃呢，还是稍微凉了一点，在我们吃之前用温水30到40度的温水 烫一下， 冲泡，就是说不用、哦、就直接冲一下或者泡一下，10几秒，别多，时间也不能长， 这个时间真得掌握好了。如果真的大家拿这个温水30度40度温水啊、 嗯、 真的不能超过10秒。 对对对，因为它的油脂，因为这个火腿，西班牙火腿这个油脂，它在30度以上就开始化，就马上就化了，所以说你不能高。有的人说你用开水，那不行，火腿烫完了以后、 嗯、 酸的， 嗯， 就直接变味了。 对，建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啊，把这个火腿从冰箱里拿出来， 嗯， 不要这个从冰箱里直接撕袋吃， 嗯， 这个火腿，大家想那个油脂啊正在凝固状态，尤其包括它这个肥花里边那个油脂， 哎， 它并化不了，所以你进嘴之后就变成了硬的状态， 牙碜， 哎，牙碜。如果说你提前哎给它拿出来，放到一个比较温度合适，哎，这一个中温的地区，让它把那个这个火腿的油脂都化开， 嗯， 这时候你再吃就入口即化了， 嗯，而且他们说讲究的，你放火腿那盘子啊，得是热的才行。 深了， 哎呦，你看， 温的就可以， 哦，温的 不要烫。刚才说了， 哦， 这个二三十度， 哦， 二十多度这个盘子就可以了。你别这三四十度的盘子，你放进去火腿，马上它就这个油脂就酸掉了， 嗯， 败酸。 还有人说，因为吃那鱼子酱嘛，不就是放在这个虎口这上边， 嗯， 然后舔食嘛，说那个因为人体的温度能够让鱼子酱呢稍微它有一点升温的作用，所以能有更好吃的口感出来。说火腿好像也是这样，也可以放在手面上或者手心上放一下，然后吃进去。 不是，你这平时都吃什么呀？我操，太高级了。 他是四五星级走起的。 对，我现在看出来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四年多没跟你见面了吗？哦，来来来啊，咱们继续来说。既然说到了温度了，那个刘师傅来给我们介绍两道菜呗，用火腿来做的，简单点的。 其实特别简单，这个火腿呢，大家刚才说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 嗯， 然后咱们撕袋就直接这么吃。 嗯， 这个火腿呢，也许大家吃到的没有那么高档那个等级的火腿啊，大家可以配一些水果吃。就刚才我说了，蜜瓜火腿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但其他的水果是不是可以呢？我最近做了一个用那个木薯做的这个火腿， 哦， 也是非常好吃的， 哦， 就是因为时令水果包括蜜桃， 嗯， 哎，这些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包括我们那个非常那个怎么说呢，非常常见的这些只要是甜度有一点高的水果， 嗯嗯嗯， 我们都试着可以配火腿吃。 嗯， 哎，这是一个吃法。还有一个经典吃法呢，就是配这个番茄面包，这个楼总肯定印象也深了， 对，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我们在西班牙一般去这个小酒馆啊， 嗯， 或者说去啊路边的这些火腿店啊， 嗯， 还有是市场里啊， 嗯， 他都会给你片火腿， 嗯， 片完火腿之后，他会给你一个磨好了面那个番茄的一个面包， 嗯， 这个番茄一般都是番茄蓉，上面撒一些特级初榨的橄榄油，哎，非常香。然后又一点盐，海盐就行了， 嗯， 配着这个火腿一起吃，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嗯，他们就是有的去西班牙玩的朋友啊，说因为超市有好多卖火腿的， 嗯， 到那边呢你就按不同的价格选呗，选完人家给你片好了，片好了回到酒店呢自己就弄点什么法棍儿啊，拿什么面包啊，然后随便选瓶酒啊，就在酒店里吃了，人均可能大概100多块钱人民币啊，100多块钱吃了就已经很舒服了。 对， 这是其中一方法，但是我教你更省钱的，就是一般啊先去市场里，然后跟人说这个火腿我没吃过，我能不能尝一下， 哦， 然后呢这个商家一看你有购买的这个欲望， 哦， 非常的热情， 哦， 然后就给你骗这个火腿，然后呢你再指下一个，你说这个我也没吃过， 踹一踹， 哎，然后如果你能指六种，基本上你已经吃了一盘火腿了， 了 你知道吧， 嗯， 然后呢你买一盘你觉得你自己最， 哦， 当然了你肯定得买， 真地道， 买一盘你自己最喜欢吃的火腿， 哦， 然后他会再给你加点量，因为你喜欢嘛，如果你买的很多， 哦， 那他会给你一个赠送啊， 嗯， 或送一些香肠啊，这都有可能。 哎，这也是个方法。 对 对， 我还是四年多应该跟你见几面。我就老花冤枉钱，你看 不？你看你亏就亏在一去逛市场，你倒也踹一踹 啊， 踹同时自己从兜里拿出一牙签来，没事，我自己来，这也是不行的。 牙签我都自备哈，啊。好嘞，哎，说完这个了，那市面上其实有好多火腿， 好多 好多，现在真的是好多，尤其像比如说有切好片的，像咱们这上面也写了，全都是手工切制的， 嗯， 对吧？手工切制的跟机器切制的有什么区别吗？按说机器切制的应该它更 薄厚 均匀 啊，对呀，啊，更均。 火腿这个机器切跟手工切的区别， 那个就是说，第一呢，手工切的这个火腿呢，就是说，第一人工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啊。机器切呢，它机器有那个刀模，有个温度。 嗯。 一个呢，它那个切了口感跟手工切的是完全不一样。 啊。 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西班牙，包括我们这边国内的，就是好的火腿， 嗯， 才是用手去切的。 嗯。 一般的像那些沙拉的、拌拌沙拉的，或者你一些餐厅里面吃的那些。简餐的那些都是用机器切的、 嗯、 因为那些火腿呢就是说你去人工去切这种火腿的话就非常不合算了，对吧？所以人工切的火腿，这火腿肯定是品质要高的，好的火腿。 哦， 我补充补充啊，就是说这个人工切火腿跟机器切火腿的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口感的问题。刚才您说就是说这个火腿，你说我机器爆特别薄啊，我机器爆每个都一样啊， 嗯， 那为什么说不能机器这个火腿不好吃呢？机器爆出来的，是因为火腿的特性。他说，如果说是一个去骨的火腿，它没有骨头，你是用机器切，它很薄，它是很非常均匀的，对吧？但是要知道，它在之前都是去骨的状态啊。它带骨的时候，它把骨头去掉了，它才变成了去骨火腿啊。它不是说上来就是一个去骨的火腿、啊。 对。 对吧？猪腿是有骨头的， 嗯， 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要了解了之后就知道了。那带骨火腿它包着骨头的时候是最香的，所以说人工片才能达到这个超级薄的效果，然后才能达到贴骨肉的效果。 嗯， 这时候大家就能理解了，吃排骨比吃单吃肉好吃吧？ 嗯， 哎，所以说它带骨的火腿一定比去骨的火腿会更好吃。也就是说，人工片的火腿大部分都是带骨的火腿， 明白， 而并不是说去骨的火腿。 明白， 是这样的。 好，那可能我理解错了。我先是理解，就是机器切呢，第一呢，可能就是比较冷漠， 嗯， 哎，然后再其次呢，机器切呢，可能就类似于咱们那个机器切羊肉片似的，可能时间久了，因为那个刀跟肉摩擦可能会热， 对，对， 热了以后呢，可能对火腿的口感会有一些影响， 对，绝对有影响。 对，但是人呢，在切的时候，他是有一定感情在里面的， 嗯， 包括怎么走刀啊，怎么包括速度快慢啊，这些是可控的。好东西不能浪费，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对对，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吃这个油香那个味道怎么能更浓？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这个猪种的问题， 嗯， 这个猪是黑猪啊，还是白猪啊？然后看到这个猪上面写了它不一样的文字，它是吃橡木果长大的呀，它还是曾经吃过橡木果，也吃过其他的饲料啊， 嗯， 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嗯，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写了， 嗯， 你看 ，Jamón Ibérico Perro de Bayuda，Bayuda 这个就是一个最高的级别了， 哦， 所以它这个是介绍它这个火腿的级别， 嗯， 啊。 因为我们俩一直没看这，是因为那个文字我们俩实在看不太懂。 那小胖是懂的， 对对，你问我呀，咱们跟把优打。 你看， 哎，说到这儿啊，问一个娄老师的这个专长，切这火腿儿，它的刀跟其他的刀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嗯， 它需要几把刀去切一个腿出来？从开腿开始？ 不一样，它这个切火腿有专业的刀啊， 嗯， 跟。刘老师这个厨师里面刀鱼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呢有去骨刀，有开皮刀，有切火腿的那个专业的那种薄片的刀， 片刀 、 嗯， 这总共呢，刀呢有三种刀，就严格来说呢，就是说先把皮开掉， 嗯， 有一把稍微宽一点刀， 嗯， 完了呢就是说开始。可以片了，片完了中间它带骨头的话呢，你骨头要把它去掉，或者骨头跟里面的这些肉要分离，怎么样，要把去骨刀， 嗯， 正常是三把刀。 哦， 嗯， 哎，那怎么样，刚刚我们说的它的薄了，怎么样的一片啊， 嗯， 才算是好的一片，就是您通过这一片切上来摆上您的盘子，您就知道今儿这切肉的师傅手艺怎么样。 大概呢，一片我们就是说，按照标准来说，就是说能达到好的标准是一片呢不超过5克， 一片不超过 超过五克， 它有一个要求。 对，它呢宽度呢，也就是说火腿的宽度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因为它的宽度有大小吧，就是说它那个我们片的火腿呢，一片呢不超过5公分左右。 嗯， 这个是西班牙的一个标准吗？ 在我们摆盘啊各方面这个造型方面就有这个要求， 因为它是在西班牙拿到那个片火腿证书的。 哦， 所以说这个是有一个 有个 国家标准的是吧， 在西班牙有个标准。 是， 你不能说一片一直劈到头那么一大片，那人家不好吃。 嗯， 那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片呢就是说5公分左右这么宽。 嗯， 那它这个宽度我们就不管了，它是这么宽，它说摆形啊各方面就是有个要求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较真呢？非得就这么大一点、 因为你一个火腿比如说一片这么好这么厚这么大啊， 嗯， 你放在嘴里刚刚好吃。你或者大了，那么你放在嘴里面就是 对，就觉得太满。 对对对对对，搅、 哦、 过来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太忙了这种感觉。 哦，哎，分享一下您在那边拿证的经历呗，因为我知道在那边好像如果是一个非常顶级的专门的切火腿的片火腿的师傅，工资很高的。 这学多久？不是买的吧？ 我是买的。其实我这个证书吧，其实我呢从2007年开始就做着火腿，还能一直是自己慢慢就是说琢磨着劈，这片火腿劈的差不多，就是到那个他那西班牙就是厂里面呢，他就是看一下你这个工艺行了。 嗯。 一般的情况下呢，他在那边要学或者是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总是有看你的人的悟性嘛。 嗯， 你觉得批的可以了，他可以给你出个证书，那么就可以了。像我们去呢也没有说在那里学多少，是因为我在国内经常原来就是说做了好几年了，自己也骗了好几年了， 就练习过。 对， 练习 过。对，完了去工厂里面就是说他感觉哎这个可以，因为他用他的工艺，比如说一只火腿能批多少份，他有个要求的。比如说你一只火腿能出多少这个出成率吧，就是 那就根据你火腿大小要有一个标准， 对对对， 一只腿出多少份儿， 对对对， 跟我们片鸭子似的呗， 这意思差不多， 差不多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哦， 他一般的说一只火腿，比如说是按照火腿的重量，一般呢是出成率大概是45%，能出的最好的，比如说50%，那是很少的，就是那只火腿也特别好，基本上45%。能出到的话已经算是很标准的一个火腿师了。 哦， 其实在 不浪费。 对对对对，不浪费，一点不浪费。在切火腿在西班牙就是属于是一个火腿师，它是一种另类的职业，跟厨师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 他的收入完全跟厨师不搭嘎的。 哦， 他的一个火腿师能收入最高级的一个火腿师一年的收入是几十万欧元。 啊，就是比厨师挣得多啊。 对，他能收到最多的4到5万欧元。 天 哪，一个月，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 嗯， 你不要想，就是说我这个刀工好，我就能片火腿，它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西班牙片火腿，它需要有一个持久的能力。 明白。 它并不是说你片第一条腿特别好，那片第二条腿你就偏了。 嗯， 就是说你一天最多人是有极限的。这个罗老师，您这一天最多您片了多少条腿？ 哇，要说的话最多一天劈了5根火腿，整整劈了将近花到12个到13个小时。 哦，就这么长时间啊。 嗯，对，一只火腿吧。哦，你正常切，如果连切连自己摆好盘的话， 嗯， 最少得4到5个小时。 哎呦，一只腿啊。 对，所以说我们能劈这个，比如说一天劈5根火腿最多呢，也就是说我们片好了不摆盘直接放那，那也就是说劈的也一只火腿将近花到2个多小时。 哎呦哎呦， 它这是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创作过程。 是是是是， 就是说你要怎么躲开这个关节啊去片它，然后每个薄厚都要合适啊，然后有的地方是适合片成片的。 嗯， 有的地方是适合切丁吃的。 嗯， 不是说都大家都印象当中我这火腿都给我薄片好吃啊。 嗯， 那我在火腿那个有的硬的地方呢怎么办呢？没准切小丁吃耐嚼。 嗯， 有人专门喜欢吃像这样的贴筋的这种火腿。 嗯， 哎，所以 你觉得你徒弟现在开始学来得及吗？ 现在我觉得他学一个月吧， 哇， 他就应该是会拿刀了。 我以为那手那口子就够了。 我要多带几个创可贴啊、 肯定是要拉手拉很多次。 这个太难了，真的，因为火腿啊没有接触过啊，试着就是玩过一次啊，就但是你想骗成样子那不可能，但是也同理，这都是匠人，真的，就是我跟那个 我没说嘛，就是艺术品了嘛。 对对对，玉德福的老掌柜，我跟他学那个切肉。我人家切肉那京城头一把了， 是 对吧？ 对， 你看人家那功夫，人家切完出来，哦呦，那漂亮的，肥瘦均匀，什么都有，而且呢，每一条基本上重量是一样的。我上手也去切一下，那完全两码事儿。 你切，你要多少半斤是吧？ 对，我就朝着一斤走。 你是自己吃的时候切的吧？ 哎，当然了， 割肉的。 我们可以一会儿利用放广告的时间。可以让刘鑫啊，你师傅 哎， 给你一点就是、哎、啊，摆好牌的非常精美的一些图片 哦， 可以让听众朋友发关键词，可以让大家看看，就是这个肉切成了一个艺术品，大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要不你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可能觉得 是是是 哎，这有什么难的？很简单嘛。 是好啊，咱们一会儿继续聊咱们的火腿，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哥，好多人都在等着看火腿呢，别着急啊，别着急。这个，哎，接下来咱们刚说了说旁的怎么学这个， 切 火叫火腿师傅，哎，叫 火腿师， 哎，对，火腿师傅啊也行，就火腿师啊，这个我们怎么骗火腿啊，等等。接下来咱是回到肉上，好不好？现在市面上咱、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说 他切火腿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是咱们切肉的这种姿势？ 不是， 还是说他真是骗？ 是这样。 哦，真的是骗， 这个、姿势肯定是这样。对，他那个左手啊，是拿一个夹子， 就夹着那个切起来的片儿，是吗？ 对，他片完一片之后，你不能说 明白， 你用手去拿，他是拿一个片好的片之后，拿一个夹子夹完了之后，给他码到盘子里，是用这样的姿势，对。大家如果去看过世博会，哎，世博会我看他那个去骨的腿啊，一天也要骗6条，对，是那个 够累的， 那个火腿师也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在那儿不停的骗，一天工作大概10几个小时， 对，那也就是说用这种姿势，就是一边拿着一个镊子或者筷子，然后这个这么骗，然后还能每片都保持在规定的那个两数之内， 差不多， 那真是不容易， 对。 哦，厉害， 厉害啊！而且就是说这个工具啊，特别好。有的说那个底，因为片火腿底下不是得有底座吗？有的那底座是用什么花岗岩啊？ 对，花岗岩的。 哎，就是用或者而且那架子呀是用什么金属的呀？或者底下可能是有那种什么木质的架子，看着都倍儿高级，就倍儿有仪式感。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啊，包括怎么选火腿啊。包括也让我师傅刘鑫来 教 几道菜，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火腿这么好的东西，咱配什么酒呢？是不是？也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04，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聊火腿，所以请来的两位老师呢，也是火腿业的专家啊。我们首先请到的是特别会做火腿，也是特别会吃火腿的刘鑫老师。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接下来还有一位呢，是特别会骗火腿的娄文波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好。 嗯，骗是真的是就是一个过程， 多亏这里头没有一个特会喝的要照你这么说就是骗吃骗喝的三位专家， 还有一位特别会喝的嘉宾啊，不是不是主持人啊， 主持人会喝 王维 哎，只有你会喝了。 哎，得嘞，哎， 你要觉得你拿这火腿就什么喝，一定是白的，我觉得 嗯的，对啊， 是不是？ 对， 您那个吃什么火腿喝白的呀？ 啊，就是今天的这款， 这我觉得您应该吃方火腿煎煎，然后焦焦的，然后配白的会好吃。 我哥就喜欢喝白的。 怎么又 对呀？所以我给您配的也是火腿啊。 你说的还又回麻辣香锅了是吧？ 肠不行啊。 对，当然了，那我们刚刚在上一节最后已经说了，因为我们的大师傅专家，哎，人家骗出来的这个火腿大概摆盘那个样子，我们说了，如果到了那个级别了，他作品就是个艺术品了。 嗯， 为什么一天如果最多能够骗5只或者是6只，那需要10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不可能，这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所以刚才利用放广告的时间呢，小胖专门发上来了几张图片。 嗯， 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是 火腿两个字。 好，火腿这两个字，您就能看到精美的摆盘的那个样子。 嗯， 就当您看到的时候，哎呀，您就觉得我天哪，都不舍得吃了。 哎呀，真的是。 是吧？ 对。娄老师为什么觉得这几张是您拿得出手的，您觉得比较不错的？ 这几张呢，也就近期刚， 就刚骗的， 对，就前几个月吧，刚骗的。 哦， 正好也找的方便，也要往下找，也比较。 火腿图片太多了， 太多了， 原来这样， 好 好 好。因为这个火腿呢，骗的呢，就是说厚薄均匀，包装非常那个，我感觉是比较满意的。 嗯， 其实劈火腿吧，每一个部位都按照它部位，你每一个部位劈到哪里，你必须给它摆。 明白， 也不可能是挑哪个部位去摆。 明白。 所以说一般的呢，火腿呢就是说标准的火腿丝呢，就是说每一盘里面啊，标准的摆呢就是从前到后，火腿要搭着，比如说从前面到后面，每一个部位都要摆在盘里面。不可能说挑一个部位特别好的部位摆个盘，是吧？就是说它的口感嘛，从前到后都有不一样的口感。 哦， 所以每个盘里面都要摆上前面的部位、中间的部位、后面的部位都要摆进去。 哦，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听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事儿。 是是是 是 是， 就我给解释解释呗。 您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火腿啊，大家看一条腿的时候就会去想，那我这个我就吃腿呗，那我就吃那个肥的地儿好吃吧？其实并不是，他说这个肥油啊，要去掉1/3， 嗯， 就只留下1/3，让你吃的时候并不腻， 嗯。 所以大家吃这个火腿的时候，从前到后。从这个深到浅，从到外边到里边内部，它都不一个味道。 嗯， 它味道有点区别，所以大家看那个火腿的颜色都是有区别的。就是最好吃那段，那肯定是贴着那个肥油那片儿。那但是它还有阴暗面的，这个腿内侧它没有那么多肥的，而且它是比较 硬的。 哎，硬的， 对对对， 它在风干的时候，它挂起来的时候，它在里边它并没看到那个阳光，它没有那么多光去照射它， 嗯， 所以它就比较阴暗。 它就比较硬，但是吃起来的方式还是有的，就像刚才我说切成小丁儿啊，或者我给它切成小条啊，对吧，用这个方式让它变小，你吃起来有嚼头，这个喜欢吃筋头巴脑的朋友们，哎，那没准这个部位是你喜欢的。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不光在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每切下一片它的两数是有标准的， 是 您不能说有薄有厚， 没错， 然后这是考验啊大师的一个标准，然后再其次呢就是它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切成什么形状这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真是真是，这个其实我跟那个娄老师学了不少这个知识，我在他身边看着他片腿，哎，一直看到头，从头到尾这么看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片火腿的视频啊，大家如果仔细的看一下的话就会理解这个道理了。 哦，关键字火腿，就这两个字啊，您发过来您就可以看到，就瞬间已经几百条了。 嗯， 大家都为了要看片的这个摆 盘，火腿大师的这个摆盘， 哎，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当然了，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哎呀，我一再说别了别了，小胖一再要求，那也可以吧。 就是你别光看呢， 那好吧， 是吧， 那好吧， 我们这儿四份咱俩也吃不了 啊，这合适吗？ 哎，吃别拿那么多。 当然了，我们也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 对对对， 大家一起分享， 是是，有好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希望大家认真收听啊。 嗯， 我们大概在18:25左右吧， 行， 那时候给大家出题。 行，咱送几份来着？你们商量呢？ 就送两份吧， 送两份。 对， 咱们直接送两份， 是一个人两份还是两个人一份？ 俩人一人一份， 两个人啊，两个人啊， 对，俩人一人一份，然后包邮啊， 就出一道题啊， 对，包邮， 一定得包邮啊，不能不包邮啊。 刚才我还跟编辑商量得包邮， 啊， 编辑说，哥，六环以外呢？我说别包邮，包邮啊， 都包邮，都包邮。 对对 对 对，出了北京， 出北京就算了啊。 对对对， 单聊单聊单聊。 好吧，大家一认真收听啊， 我这题目争取在六环之内解决。 对对对，答的最快最对的两位朋友， 对， 一人一份， 一人一份，就是今天咱们能看到的这个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这个 临时起意， 临时起意，因为真的，我们的听众，我老说了。我们都觉得跟一家人似的，有好东西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嗯， 是， 好吧。 顺着话筒，我们又扔不出去，所以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了。 对， 对吧？ 我就一直看刘鑫的脸色，觉得他脚已经攥成拳头了。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火腿的这个故事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我们刚才落下没说， 什么？ 我觉得应该让娄老师也给咱分享一下啊，我也给那个说说啊，就是这个火腿的这个月份，刚才只说了一点，就是说刚才在风干的时候，它这个火腿风干多久，年头越久，它这个火腿越好。但是大家怎么来区分市场上的这些火腿，然后它不同月份 不是都有写的吗？ 对呀，但不是这上的都有写吗？ 不是，它是怎么来的？大家不明白 哦， 不是这意思。 好好， 我说您先给说说。 来，娄老师， 行，这事吧，其实他说的这48个月啊。 这是48个月，这都写了48个月， 就在右下角这个。 对 对 对, 对，这写了。 对，写了。这是我们说是它是已经切成加工好了，切成袋了。 嗯。 如果说整只火腿的话，就是说我们一整只火腿的看月份呢，相对来说怎么看呢？就是看它的火腿的大小，最标准的火腿的大小。我们打个比方说，就火腿呢是它最大的，有11到12公斤的很大的那种火腿。 嗯。 那种火腿的话呢，就是说相对不止48个月了，可能会达到60个月。所以说火腿的大小跟它的个风干期，就是说它的那种风干期时间 长短， 对，就有挂钩的，是关联的。 嗯 嗯, 嗯。 那么你6到7公斤，比如说火腿，它一般呢就不可能会超到48个月，应该是在30个月左右。 对， 30个月。 30个月。 嗯。 那个7到8公斤的火腿呢，一般是在30个月以上，40个月以下左右，它呢也没有每一条火腿不是固定的， 明白？ 必须要到这个时间， 明白？ 因为它是根据它的发酵的时间，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是火腿的熟化度，就是熟得快，那么就它的出产就时间就早一点，那么就快什么一个火腿的大小，还有一个比如说它那个环境温度都有关系，火腿越大，那么它的固化期就也就俗称就是 发酵期吧， 有越长呗， 越长。 嗯 嗯，对，所以我为什么我提出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有很多的专业听众， 对，是的， 就是非常专业，非常专业。所以大家，我认为的就是这个误区，是了解火腿的一个误区，就认为啊，我这个月份时间越长，那我这个火腿越好吃，火腿越贵。其实这是错误的， 其实不是这样。 刚才我说了，火腿怎么能够分别级别？就是它是黑标。 嗯， 如果它是黑标，吃橡木果长大的， 嗯， 哎，它就一定是最好的火腿。 嗯， 但如果说它就是吃其他的类别，就刚刚我们说有红标啊， 嗯， 对吧？还有白标， 白标， 还有绿标， 还有绿标啊，这些那就是其他的火腿。哎，我重申一下，所以大家在千万不要看到它是六十个月的火腿，它并不是最好的火腿哦。 嗯， 对对对对对， 而且不光看时间，还要看它的标，是吧？ 对对对， 今天咱们这是什么标啊？ 我们这个就是黑标的， 这就是黑标， 就是黑标的。 它是上面刚才刘 怎么了？ 黑标 送多了。 没有，我刚才讲了，它这有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介绍，它只有它到伊巴利科这个级别，还有在北尤塔，它是到这个级别它是黑标。 嗯 啊，是这样， 是橡果，贝塔是橡果， 橡果， 对 对，就是他不能说从小吃吧，但至少到他去屠宰之前的那前几个月都吃这个， 不是 从头到尾吃， 从头到尾， 从那个小猪四个月以后，就四个月之前， 就是能吃硬东西了，他就 对四个月以后，他呢是过程就放在山上面， 哦、 山上面他呢在当地他标准是有那么一个标准，比如说是一头猪。比如说是面积啊，就是一公顷的土地， 嗯， 让它自然在里面 散养， 吃也好，喝也好，在里面散养，有橡果吃橡果，没橡果吃草，就这样。它就是说，一直养到它能长到120到1，比如说150公斤左右，那就可以宰了。它的周期应该在22到28个月。两年多 啊， 对 对， 并不短啊， 哦，不短啊， 是是是，并不短。 它不投食，就直接在山上让他们 就是散养， 散养， 哦、 还 有个标准的面积，比如一头猪要这么大的面积才能够它生存。 嗯， 对，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个让大家了解，就为什么你看到有的火腿非常的便宜，就是你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那个它吃的东西，它这个猪吃的东西就并不一样。 对， 所以说这个大家想健康的吃火腿，就是有一个要分清楚这个级别。 好，明白了。嗯，真的就像刘鑫说的一样，我们听众当中藏龙卧虎。有很多都是专业级别的， 没错， 或者说类似于像小胖这种，就是发烧友级别的， 嘿， 爱吃。 对，你比如说像 Jackie 陈，人家发上来他自己切的火腿肉的这个啊，当然了，没有摆盘，不过看着也不错哟， 也不错， 也不错， 嗯。 乍一看以为是哎三文鱼， 哎还真是， 还有点像吧， 是 有点像吧。 Eric 就说这是生鱼片儿吧。 还不是，包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了， 嗯， 比如说像巴西木木就说了，哇，火腿这个已经像是艺术品了。逐梦说了，我是专门把车停路边上，专门发火腿俩字儿，为了看看的。 哦，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啊。 谢谢。 Expresso 也说了，说红肉配红酒，咸火腿我觉得蕾丝令配着就不错。接下来呢，咱就来说说配酒呗。 嗯， 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那个师傅准备一下问题啊。 我去买酒去。 答案呢不要太多啊， 是 别字儿一串。 就在我刚才说的那一段话里， 好， 黑标 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刚刚咱们说了，有一些火腿啊，比如说帕尔玛，它配那些甜度高一点的水果比较好。 那是不是也可以以此类推，比如说我配酒的话，火腿配酒也是希望就是需要甜度高一点的酒配着它更合适呢？ 哎，我是喜欢这个甜度高点的酒。那那个楼老师，您喜欢喝点什么酒？ 这个没什么标准是吗？ 不，这个其实说标准嘛，其实这个火腿也是肉嘛，肉嘛应该最好的还是配一些味道就是说重一点的，就是说有 重一点，52度的。 不，也就是说 香醇的。 对，就是说它有劲的那种，就是说那俗称就是说它的稍微西班牙的红酒啊，它本身就是酒精度也比较高一点的，比较壮一点的，就是说比较壮一点的红酒， 比较浓烈一些的是吗？ 对，其实呢，你反正你配法国也行嘛，红酒配红肉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这是 配红酒， 对，它是标配，他说的是， 哦， 但是就是说你咱们这个口感啊，我觉得中国人的口感更多没准配点甜酒， 我也觉得是， 哎，配香槟。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配点卡瓦， 对， 这个西班牙的香槟，对吧？还配点桃红， 对，都可以。 哎，这个都挺好，我觉得桃红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嗯，当然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抢跑啊 啊 啊！有很多朋友都开始发了 啊，是 黑标，我的名字叫什么？我的联系电话。别着急啊。我跟大家说了，当然也不一定是正确答案。不要抢跑，不要抢跑啊！ 对，别着急，回复目前呢，回复火腿两个字能看见咱们楼师傅切的片儿。 是的，是的， 是吧？ 嗯，在出题之前，哎，咱们再教大家做一道吧。 行啊， 行吧， 行啊。我觉得其实啊，火腿刚才我说了，最好吃的啊，就是直接开袋儿，然后就这么 吃，直接吃。 对，然后说你刚才说有几种配面包，对吧？然后在欧洲就是吃法，哎，拿配面包吃了，配酒，直接吃。刚才我说一个番茄面包，这个是我们知道一个巴塞罗那地区，就是属于加泰罗尼亚族，这个种族他们是喜欢这么来吃的，然后沿袭到全国，哎，西班牙都这么吃。但是呢，你说咱们在家吃，你说都这么吃，是不是差点意思？ 对，或者说不一定习惯。 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那个大董老师当时发明了一道特别有意境的一个意境菜， 生煎。 不是，粽子， 啊， 你没吃过啊？ 没有， 去大董 粽子做的， 去大董就能吃的。当时像现在估计得点吧，提前预定， 得应季， 得应季。对，他把这个火腿啊裹到这个糯米上边，弄成一个粽子这个状态，其实特别好吃。后来呢，我觉得这个好吃呢，但是缺点甜啊。回头我就自己琢磨了一下，我把这个糯米啊，我放到枣里，我给它酿到枣里去。然后我再裹上这火腿吃，就跟吃水果，再吃这个糯米，再吃这个火腿，哎呦，这个状态也特别好。 天哪， 哎呦， 这个在家自己做有点难。 一点都不难啊，大家买点那个枣，买枣买那个干枣，哎，把这个枣泡一下，让它软软，把这个核给吞出来，吞出来之后不中间有一眼儿，哎，大家把糯米蒸好了之后塞到这个枣里头。塞完了之后呢，您把这火腿开好袋，在温度合适的时候，这火腿正好半化不化的状态裹在这个蜜枣上，然后您给它裹成一小粽子状态，然后您再入嘴，哎，这艺术品加美食， 哟，高级了，高级了。 你看我这教的这个， 想的就不错， 可不可以？ 哎，不错不错，挺好，哎，挺好， 挺有创新，挺有创新。 对对对对对，可以尝试一下。要我就直接裹米饭了。 啊，寿司， 哎，对， 火腿寿司， 对， 其实 挺好呀， 也是大家一个不二的选择。 是啊，是吧？哎，不错不错，回家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现在真的是外边有好多都可以买得到的。哎，但是既然说回到这儿，你这道菜先教到这儿啊。说到好多能买到的啊，价格都不一样。 是， 我们大致应该怎么挑，或者我们应该避免点像那种的，我们就最好不要生吃，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个还是从级别上看吧。 对， 就是大家就是如果说就喜欢吃配水果的这么吃的啊，帕尔玛火腿其实也能吃。 嗯， 但是就是他做个披萨呀，他也没问题。 嗯， 哎，做个面条啊，他都可以。 嗯， 但真正说这个不能够就直接那么吃的话，大家还最好还是选择就是有质量的。 嗯 啊，就是看我觉得48个月的这个北优塔，就刚才说的这个火腿啊， 嗯， 就黑猪火腿啊， 嗯， 黑标的呀，这个火腿啊， 就不说答案，那个火腿它就是一个、嗯、不二的选择。 嗯，好， 来吧， 出题吗？ 你看你还挺着急。 我特希望真的在最后一节吧，咱们来点热菜的，有吗？拿这个火腿做， 这个火腿做热菜啊，就是也有 了是吗？ 不是，也有，我也做过了，但是并不是使这个西班牙火腿， 啊、 但没准要大家选一些白猪火腿。 对呀、啊，对呀、啊， 哎 对、啊， 那个做菜 可以教教吗？ 没问题，到时候我出一个菜， 披萨饼， 可以， 哎，会做吧？ 会做。 好，我说你要不行，可以 楼总都会。 对，我不行。 来来来， 做菜还是、 啊、来来来 刘老师，他是 18:24:11。 对 对, 对，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节最后的尾声了。 是， 我们出题人呢，有请我们的小胖师傅 刘鑫老师。 哎，来了来了来了。 哎， 大家刚才应该仔细听我上一段说的那个， 不一定 啊，就。你是踢场了呢，这个其实火腿刚才说分不同的这个级别啊， 是 吧？火腿分不同级别呢，就是说有黑标啊、红标啊、白标啊、 绿标啊 、嗯。但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问大家这个标 漂亮， 对，我们的问题呢是问这个 联系电话是吧？ 做了21站之后，这个火腿呢，大家看想一下，它是吃什么？这个黑猪长大， 嗯， 它才能够保证它能够达到最优质， 对，顶级的， 就是、 顶级的。 黑猪吃什么？ 对，黑猪吃什么？刚才说的这个、哎、这样东西吃的是什么？ 吃的是什么？ 哎，大家赶紧发， 嗯、 对，两个字儿的啊，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哎、你误解， 不是俩字儿、 啊，不是俩 字， 仨字儿吗？ 仨字儿啊， 你说那是橡木桶， 他不是吃的是那针。榛果吗？ 榛果还吃榴莲呢？ 哎呀，不是， 行， 三个字吗？ 三个字， 猛了吧，猛了吧！ 又，我都想不起来了。 哎、 哦，三个字啊，正确答案是三个字，同志们啊， 对对对对， 到微信公众平台 就说一下咱们给大家的奖品吧。 对对对， 啊、 奖品就是这个。我都不太懂，反正是这个伊比利亚的顶级的火腿，而且是48个月的 黑标的， 哎，黑标的， 嗯， 这个也是这什么牌子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而且是手切的，手工切制的， 对对 啊，骗出来的，这个一袋的市场售价是 300多， 啊，300多 ， 啊，300多， 那大家就赶紧发啊，300多呢， 啊，对对对，啊， 答的最快最对的头两位朋友 、 啊，您可以得到，当然了，那个。我们下一节的时候会跟大家汇报一下哪两位朋友得到了， 对， 然后我们的编辑会给您发私信问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家庭地址， 是的， 那个您之后单聊， 对对对，啊、如果要是您那个家在六环以外的，或者在北京外边的哈，您最好在北京先买一房子。 我那建议您跟我们编辑联系一下，您有功夫可以过来瞅一下， 或者 毕竟这个保质期一年的嘛， 对对对对，或者您在北京上班寄到您单位也可以、 哎、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对对 对， 但是在此您也得提醒一下啊，就是下周给您发行吧，下周啊，就不是说好我坐等了啊，周日我就在家等这个 哦，对 对, 对, 对， 下周给您发， 对对对 啊， 您反正记着这事儿就行了、 嗯、 啊，好嘞，这个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的聊一聊火腿、 嗯、 啊，火腿还有什么没聊的？我觉得聊的已经差不多了。 对呀、啊， 没有，还有 啊， 哎呦，这么深啊， 还有很多可聊的。 别，现在这点饿了，啊、做点菜嘛。 行，做菜 行吧， 做菜。 哪怕说教我们怎么做个汉堡什么的， 对啊，哪怕你，而且今天咱们说的是顶级火腿切片，你直接吃。那如果比如说我买的那些像你说的适合切成丁的， 对、 嗯， 我需要煎一煎或者怎么热处理的， 切成丁的这个比较容易啊。切成丁的，大家其实就炒个蔬菜 哦， 就是像那个哎，可以啊， 可以吧， 可以啊，就是可以，或者说那个你家里有几种绿叶的菜啊， 嗯， 或者说我有那个荷兰豆， 嗯。 西兰花， 行，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马上进入广告时间了。 行，一会儿再教我们做菜。 我先找碗去。 哎，好嘞。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看了一眼，大家记性跟我差不多呀，有好多没答对的。 当然了，你看有答米皮糖的，还挺爱吃甜食啊。然后还有那个答这个什么 百忧果， 哎，百忧果、红薯藤， 就咱都 有说哈密瓜， 咱都聊了吗？ 不知道啊。当然还有朋友很可惜啊，答的虽然很快，音都对。就是这个橡木果这仨字儿错了两个字， 哦，这都不行 啊！那当然了， 哎呦， 能写像不像的像合适吗？ 那不是合适， 也没有这样的产品， 就是啊， 对吧？ 嗯，好好好，这个正确答案就是橡木果。 是的， 橡木呢，就是橡木，就是咱们熟知的那个木头，橡木啊，橡木出来那果，橡木果，就是这伊比利亚的这个火腿的那小猪啊。吃的就是这果实长大的， 是， 而且从小到大就吃这个，才能称得为是黑标的猪，对吧？ 对对， 哎，这是最开始，今儿咱们节目跟大家说为什么伊比利亚的火腿这么好， 嗯， 那么顶级的一个原因， 嗯， 是，也要感谢我们的编辑，用放广告的时间已经找到了答得最快最对的两位朋友，恭喜二位了，真的，我跟小胖还是对你们二位比较羡慕，有点嫉妒啊。 是的。 名字不好念，你念吧。 嗯，小鸭开心果， 哎，头两个字我们就不念了。 对， 开心果， 对对对。 哎，另外一位朋友呢，也恭喜您了，美少年， 是是是， 两位 恭喜两位啊， 是是是， 我们的小编会私信跟您联系的啊。还是这句话，我们下周会寄出的啊，您先别着急啊， 急， 这周日可能到不了您家了， 是 是, 是， 下周应该就能到了。 好， 嗯， 这个时候了。真的，我们俩饿得不行了。 嗯， 可以让这个感觉来得更猛烈些。 好啊，那我先去给你们一人买一个馒头。 嘿，来来来， 刚才我其实说了啊，说了那个在家一个炒青菜的方式啊， 对， 就是说的有点快啊， 太简单。 对，但是这个并不简单。 哦， 为什么？刚才我说炒荷兰豆、炒西兰花， 嗯， 大家会做的方法跟我说的都不一样。 哎呦，真的啊！ 对啊，那你就肯定你会炒蒜蓉西兰花吧？ 那当然， 你肯定也会炒蒜蓉荷兰豆吧？ 那当然。 但是如果你配火腿吃的时候，你就别放蒜了 啊、嗯！那味道能是一样的吗？ 千万不要去抢这个火腿的味道、嗯，就是大家一般肯定是把油做热了， 嗯， 先煸一下火腿， 嗯， 然后把蒜放进去， 对呀、啊， 把那个荷兰豆焯好了放进去，搁点盐，搁点糖， 就完了， 就出锅了。 是啊。 完全错误，这个火腿大家放的是金华火腿 啊。 如果说大家想， 就是我们如果那么做的话，就浪费了食材了， 浪费食材了、啊。如果大家有这个火腿比较硬的这个部位，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腿内侧， 嗯，俗称的里帘儿， 里帘儿，对，大家切成丁儿之后啊，放到一边儿，你就是清炒荷兰豆，清炒西兰花，最后都炒好了之后呢，抓一把火腿丁儿。放在上面一撒，这个菜就做成功了， 不用过油煸炒， 千万不要炒，千万不要让它发生加热的状态、 哦、 让它在这个西兰花和荷兰豆的余温给它捂暖和了，然后让它的油脂发挥出来，轻轻的渗到蔬菜当中，你夹着这个蔬菜配着这个火腿吃，最佳状态、 嗯、最好。 哎呦、哦，明白了。看来啊，还是不能给它太高的温度。 对 对 对， 对不对？ 对， 温度一高了，可能是不是柴了，还是怎样啊？ 当温度高的时候，它就焦了，它的油脂也就通过高温就发挥出去了。 哦、 你吃起来不就成了硬的油渣了吗？ 哦， 对吧？这不浪费食材。 各位记住了，拿着不错的火腿， 千万不要煸炒，最后直接撒上去就完了， 哎， 是吧？嗯，好多朋友在长叹，逐梦说了，明天不开车了，我的腿呀。嗯，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今天这只是突发奇想才 对对对对对， 这么干， 临时有的事，临时起意。 但是呢，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把所有的听众，包括跟我们互动听众，都当成自己的朋友。 是， 只要有这样的合适的机会，我们都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 对吧？ 嗯，也敬告以后来的嘉宾都带学学娄老师，对不对？带点好东西。 我都跟你说了，你师傅在说话的时候，肯定脚已经攥成了拳头。 太狠了， 下次再带点啊！来，这个咱继续说。刚刚还有人说呢， 我知道为什么你师傅不带刀具了， 是吧？ 刀具也分了， 怕他忍不住 亏了，亏了，亏了，今儿亏大了。 来来来， 这个有朋友也说了，说炒饭也可以啊。 对， 哎，非常棒，我觉得这个炒饭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嗯， 炒饭是真特别好，这个我呢也做过。 嗯， 也就是说把米饭就是说当炒饭要先炒好， 嗯， 升锅的时候就出锅的时候把火腿听往上面切小细一点往上面一撒， 对， 绝对是非常棒， 也就是说关火的状态， 对， 大家把饭炒好了，哎，想吃什么别放太多这原材料啊， 嗯， 放点蔬菜丁儿啊，哎，去炒这个鸡蛋炒饭，炒完之后大家最后的时候关火了，把这个火腿放进去，然后再搅拌一下， 嗯， 这个火腿预热，油脂发挥到这个米饭里， 嗯， 哎，这时候这个状态，这个火腿又没有熟，哎，这个状态特别好。 对， 哦， 你想想这个，你想象一下这个油脂在米饭当中炒好了之后，然后你入嘴， 对，对， 那个状态， 对， 大家饿了吧？ 是， 越说越饿。 对，我原来吃过一个类似于叫算前菜吧， 嗯。 他呢就是把那个火腿的钉， 嗯， 当时我知道为什么他拿这个火腿钉了，就可能是那个硬的部分， 嗯， 直接就拿那个火腿钉和哈密瓜蜜瓜的钉拌在一起， 哎， 嗯， 然后加上了是朗姆酒还是什么的，就稍微加了一点点的酒， 嗯， 啊，就作为一个前菜，哎呦特别好吃，吃起来有那个酒香，那个酒香又同时刺激了蜜瓜的甜和那个火腿的香味出来， 咱俩没见面这四年你吃了多少火腿啊。 都是花钱吃的呀，师傅， 哎， 真的，哎呀，哎，来，你接下来我问问娄师傅啊， 哎， 因为娄师傅刚才说了，您是从2007年就开始接触火腿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咱们国内好像对火腿还是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的， 对对， 不像现在那么火， 哎，以前那个时候基本上没人说接触懂这个火腿， 是啊是啊， 你要一说火腿吧，人家第一反应，哎。中国有金华火腿， 就是咱们云南的嘛， 对，或者说云南的火腿， 嗯， 就是金华火腿是挺有名 的，哎，是 的 是的是的， 包括现在一样，有的时候人家还说，哎，这是金华火腿吗， 嗯， 很多人 是 没接触这个东西的话肯定会问这个火腿在中国是， 嗯， 也是有名的，也是一个国粹， 嗯， 其实我们2007年做的时候就是说很少人去知道这个火腿， 嗯， 进入中国最早就是2007年进入的中国，接受这个火腿就是2007年开始，我就第一波就开始做了， 嗯， 当然我们做的原来在我们沿海温州那个地方，人华侨比较多， 哦， 他们呢就先接触了以后， 嗯， 就慢慢呢在沿海地区先推开啊，大家就这几年嘛就更认知度更广了， 嗯， 进入这个西班牙的更进入中国的火腿各大品牌的非常多， 嗯， 也很多了， 嗯， 大家认知度越来越高了， 嗯， 就这个火腿的大家就是说它的包括它的这个工艺啊，它的营养成分啊，什么东西多了解了， 嗯， 觉得这火腿也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嗯，火腿有点像玉石， 嗯， 就是好多人现在不是玩赌石嘛， 嗯， 就玩了好多年了。表面上看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切开了里边特漂亮。火腿也是这样，表面上都是就是长着毛那种白， 对对对对， 白白 脏兮兮的， 哎，看起来脏兮兮的。 对对对对， 就但是你它切开之后用那个纹理，包括。一切开一见肉它那个香气砰就出来了， 是 就我就想问问外边的那些毛啊什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一定要存在的吗， 它那个是肯定存在的，因为它的火腿吧， 嗯， 在这种西班牙这种工艺的火腿呢，它是悬挂是发酵的，它是发酵的一个肉，跟我们就这边还相对有一点不一样， 对， 它发酵呢，它外面这些看起来脏巴拉些呢，其实它是一个益菌的死菌帮，就菌帮， 完了就是说它预经发酵完了在外面呢，它发酵出来以后到最后呢出成品的时候，它这个菌斑还在上面，就是说形成了一层呢，就是看了脏兮兮的。 嗯， 其实这一层呢在外面其实是一层保护的一层保护， 没错， 对活体也是一层保护作用。 它外边也是抹盐然后挂上去风干吗？ 它的抹盐就是在它刚宰杀完了以后 腌制的过程， 腌制就是腌制，就根据我们刚才第一讲过的，它就是一公斤一天的量，给它腌制完了就拿出来洗干净，就挂在那里。挂在那里呢，在当地呢这种气候啊，它的温差大，昼夜温差大，它这种气候特定的这个条件呢会产生一种益菌。 嗯 嗯， 它就会这益菌呢从内往外发酵。 嗯， 发酵完了到熟成了以后呢，所以说这一层菌斑呢就会附在上面，就看起来就是说后面呢，最后呢我们就是说它出厂的时候呢会刷一层油，把这一层菌斑呢就放在上面做一层保护一样的，那就可以这样出去。但是我们打开火腿以前呢，把这些都要去掉，肯定要去干净。 嗯 啊，因为这个味道肯定是有一股那种比较 不是 难以接受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大家买完这个火腿怎么储存？ 对，这是 一个挺重要的问题。 是的， 如果大家买一整条火腿，那这个储存在一个合理的温度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嗯，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整只火腿它一般呢，就说我们个人家庭保存确实是一个麻烦事。 对，是一个麻烦。 所以我们就是说那种这种便捷式这种袋装的就开始就有 市场了，流行起来了。 嗯， 哎，需求就这个，大家就买一个袋，这个保存很好保存。 嗯， 它就在那种冷藏保鲜。 嗯 啊， 就您刚才不是说嘛，大概四五度 就可以了。 嗯， 你要说一大整只的，你放在那个冰箱，谁家的冰箱放得下？ 放不下， 冰柜都快放不下。 对 对。 再说这火腿吧，你也不能冷冻，它一冻完了以后，那火腿完全是两种概念了，就不能吃了。就是说它冻完以后，它能等拿出来水化开以后，这火腿呢味道就变了，就是它的口感就没那么好。 嗯，就现在啊，有一些就是怎么玩的人都有啊，尤其爱开 party 的人，真有一些爱吃的人呢就愿意分享一些东西。我有一朋友就真的是买自己弄了一腿，大概叫了十几个朋友吧一块儿去吃。最关键人家不光吃腿，人家还吃烤串什么的都吃啊，腿只是其中一项。然后他呢有一个方法，我估计也应该是对的，就是他甭管你吃多少啊，我把所有的全片下来。 嗯， 片下来之后呢，我也放在那个保鲜膜或者是那个密封袋里边。 对对对。 然后我就您吃不完的我都放冰箱里，反正我全部片下来，把那个腿整个全都弄完了。 嗯， 这样做应该是正确的。 对 对 对， 对 吧， 那样子是最正确的 啊。 因为它一只火腿你如果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它的保质期呢也有一年。 嗯， 那你火腿只要一打开，因为这个火腿整只的是火腿呢，它密封的没打开之前呢，它没等于说里面的肉没接触空气， 对， 没事。 嗯， 你一打开以后呢，它因为它是接触空气以后，它会产生一种氧化， 嗯， 肉质会变化， 嗯， 肉质的颜色，比如说它的这个油脂整个会变化，所以说它要求是打开火腿以后就最佳时间， 嗯， 或者是比如说您能吃的最快的速度，比如说您能有多快吃多快， 嗯 啊，最佳说是一个月之内，啊，那你一般的家庭，你整只买过去，你肯定吃不完， 是， 或者你吃两月、三月，那你火腿就肯定是变味了， 对， 所以说它一次打开以后吃不完的，塑封， 嗯， 那是最正确的。 哎，一般咱们拿过来的买的，我说整只啊，都是真空包装的，然后外边捆一那个布袋子。或者有的更高级点， 对对对， 直接给你弄一盒子，有时候那木盒子、 嗯、 皮盒子，啊，倍儿高级。 嗯， 就像这种火腿，我比如说买过来之后呢，我也凑不齐那么多朋友一块儿吃，我先放个几年。比如说有的我们抓着聊茶，有的茶呢放个几年，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嗯， 这腿存在不存在这种？比如说我买过来已经是48个月的腿了啊，顶级的腿。我再存个5年、 嗯、 啊， 那没有 窖藏5年火腿， 千万不要， 那不行， 千万不要啊！ 对对对，那个火腿，如果说你要，它有一个，比如说高峰值的最佳的状态，它有一个随便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最佳， 对， 啊，你到那个峰值了，你再下去的，我这个味道就不一样， 对， 它就是说你，它出厂的时候是最佳状态， 就是它出厂的时候已经是最好的了， 最好的 哦。 他因为他出厂之前每一只火腿都有一个火腿师，对这个火腿呢有一个，他有 个 闻香 检测， 对检测，然后拿出来一个骨签， 嗯， 闻闻，哎，这火腿香了，够可以出厂了，那就行，打包出厂。你如果说你再放个五年，那火腿就肯定不是那么跟茶不一样， 哦、 茶是越放越久越好。 这凡是不能够去冷冻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看这个刚才说火腿、 嗯、 这个东西是必适合你买回来就赶紧吃掉，不要放在冰箱里存很久、 嗯、 还有一样东西也是橄榄油、 哦、橄榄油也不要、哦、 橄榄油也是，如果说啊你买回来橄榄油说我存几年我然后再用，然后你保存的不好，它温度稍微高了一点，那个橄榄油就败酸了、 哦、 所以说建议大家买油就吃，不要留，不要存，不要藏。 嗯，好，这样在广告之后呢，咱们就教今天最后一道菜吧。 可以 把劈叉饼教了，好吧？ 好嘞， 劈叉饼， 我该教的劈叉饼， 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接下来见功夫的时候了啊！劈叉， 这个特别简单，我觉得。 我来劈一个， 一点都不。 我有视频直播。 一点，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有特别高的难度，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听众啊，真的 是 有 是的，是的， 很多高手， 是的， 大家要了解这个披萨呀、啊，做意面呀、啊，或者做什么、 嗯、 都做得非常好。 嗯， 其实大家如果呢，你在家里说自己和面啊，去做这个披萨，那有点费劲。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买那个速冻饼底。 嗯， 这样非常方便。再把这个买回家之后，抹上番茄的都有。对吧，这番茄酱都放好了的，奶酪都放好了的， 对， 特别简单， 一烤就得了、 哎、一烤就得了。 嗯， 但是这个技巧呢，其实这个火腿的这个披萨和刚才我说做这个火腿配蔬菜， 嗯， 还有这个炒饭， 嗯， 哎等等，或者说刚才说生吃这个状态，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这个披萨你先去烤熟它，先去烤脆了它，把这个奶酪都烤化了，哎，这披萨熟了、 嗯、 那里边我们并不添加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馅料、 嗯、 我不加洋葱啊，又不加这个青椒啊，都不加、 嗯、 我们直接放一片薄薄的火腿在这个披萨上面。 那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披萨底下的这个托其实就是一裸托， 哎，就是一裸托， 上面不需要有任何 东西。对，这个披萨叫玛格丽塔，就玛格丽特式披萨， 嗯， 就是说你吃到一个最基础的味道，吃到什么番茄，吃到奶酪这个味道，但是需要一种油脂来增加这个披萨的香味，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火腿都撒在上面， 嗯， 给铺满， 嗯， 然后你拿起来吃的时候，这火腿通过刚才已经烤熟的这个披萨这个温度，哎，它的已经软化了， 嗯， 哎，入口即化的状态，再加上披萨的那个脆，再加上奶酪的香。我买披萨去吧，给我自己说饿了。 得嘞啊，趁着大家伙都饿的时候、 嗯、 今天咱们聊的又是火腿， 嗯， 最后两位应该在京城吃了不少有火腿的店，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推荐几个还不错的呗。 对，这个几个西班牙餐厅应该都有自己不同的火腿吧， 嗯， 就是牌子不一样，大家可以去啊、 嗯、 工体里边的波尔塔二十西班牙餐厅， 嗯， 然后大理花园也有几个西班牙餐厅， 对，楼上的那个、 嗯、 对吧，有它都是英文名字、 嗯、 阿寡 阿寡 尼亚霍 哦 阿米加斯 嗯 嗯 Vervet 嗯 Garman， 嗯， 大家都可以去啊。 嗯， 他说什么呢？ 都是名字 哦，都是名字， 对， 哦、 对 都是名字， 全是名字。大家那个搜索一下，刚才我那个音，大家写下来之后，在大众点评搜一下， 这都能找得着吗？ 那绝对能找得着。 天哪！ 嗯， 哎，去这儿的有什么必点的菜吗？就是专门吃这个，因为我看有的如果。 他们说啊， 嗯， 看是不是正宗的这个西班牙餐厅，就看他有没有那个前菜，有没有那个火腿片卷法棍儿。就如果有了，哎，说这家店还不错，至少是靠谱的。 对对对，一般的西班牙餐厅最国菜的，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海鲜饭。 对， 哎，能看到海鲜饭，再如果有西班牙火腿。嗯，这两个应该是这个西班牙菜的一个标志， 对， 就镇店了呗， 镇店之宝。 嗯，行，好嘞，今天呢是特别完美的肢解了一下伊比利亚火腿啊，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机会一起来分享世界的顶级食材，当然呢来的嘉宾呢请注意啊，记着把这些顶级食材带过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对不对？ 对 啊，好的啊。接下来我们什么时候说说鱼子酱啊？ 哎 哎，好，非常棒。 松露啊， 哎，非常好。 哇塞，越来越贵啊！有鹅肝吗？ 哎，可以啊， 都是好食材。 哎，今天非常感谢罗文波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 谢 谢 谢 谢,、嗯、谢谢我师傅刘鑫老师，谢 谢、哎、 谢 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明天17点咱们再见了。 是谁趴在窗台，是谁在等待，是谁大声说了出来，说永远不分开。哦哦哦哎哎呀、啊、我不想长大，那是说的话小指头勾一勾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哦哦哦哎哎呀哎哎呀，你和我都有了第一根白头发，长大以后相遇街头挥一挥手。在你身边喊加油，把你的名字和你的照片藏在日记本的背后，你很害羞低着头，但是却勇敢拉住我的手，你是我的王子，我是你的公主，我们会得到幸福。谁趴在窗台，是谁在等待，是谁大声说了出来，说永远不分开。哦哦哦哎哎呀、啊、我不想长大，那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伸出小指头勾一是我的好朋友。哦哦哦哎哎呀、啊、哎哎呀，你和我都有了第一根白头发，长大以后相遇街头挥一挥手。哦哦哦哎哎呀、啊、我不想长大，那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小指头勾一勾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哇哦哦哎哎呀、啊、哎哎呀，你和我都有了第一根白头发，长大以后相遇街头